财， 好中意嗰种感觉啊！有一种咧似远还近嗰种感觉啊！嘿，嗰个 啊，你嗰个似远还近呢个字啊， 系啊， 呢四个字用得好啊， 系啊， 可以话系由及兴啊，好兴旺啊， 恭喜发财， 好生意啊，好。欢迎大家，咁啊龙年咧就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呢度系手下留情啊， 系啊， 同大家拜个年先，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咁啊祝大家咧就系龙精虎猛，虎虎生威啊，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祝大家龙精虎猛，虎虎生威啊， 系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祝大家日夜都缤纷啊， 哇， 全年都缤纷， 哇。 我代咗呢句㗎啦，呢幾日拜年都係講呢句 嘅。好生意啊，生意啊係啊，好啊。咁啊，大家樂觀啲啊，係。好啊，咁啊，今日呢我哋就一如以往啊，咁啊初三咁嘅樣。咁啊， 阿劉偉恆仲未派利是喎，但係而家一個都未喎，而家暫時嚟講係嘛，全場我都可以話係我真係係嘛，可以話所向無敵啊，無可不敵就係呢只。大家好， 大家好啊，咁啊，今年啊。即系同往年咧有少少唔同啦，对于我嚟讲咧，系啊，基于某啲啊，不过我个人嘅原因咧，我系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冇乜买年花，但我想讲一个咧关于少少关于花嘅事嘅。 系 咁啊，话说咧就如果大家有即系听沙流程都知道啦，小弟啊，对于啊，即系喺屋企啊栽种植物啦，不嬲都系有一种啊催花手啊，即系嗰啲嗰啲叫咩 辣手催花， 辣手催花同埋采花贼之称噶，咁啊，总之就养乜就系咩啦，费事讲个新年啦，唔好讲嗰啲字，咁啊赤口啊，咁但系 即系种花得瓜， 种花得豆添啊，试过系啦，我想讲咩咧，就系咧，话说咧嗱，过咗圣诞都成接近即系个几两个月啦。竟然咧，我發現咧嗱，嗰啲聖誕咪有嗰啲紅色葉嗰啲花嘅， 嗰啲叫聖誕花， 係啦，聖誕花唔該曬，係啊，好嘢啊，李勤真係唔該曬啊， 我係 咁啊，話説咧，嗰棵聖誕花咧，竟然啊，到今日啊。在我屋企咧都仍然相當之茂盛， 是不是膠噶？ 係咯，真定假 嘅？真嘅，真嘅，真嘅。嗱，今年點解會突然之間會變得茂盛咧？咁啊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就係我真係悉心照顧啦，我係經常淋水啦。咁我記得咧，我喺即係料理呢棵花之前咧，我係有緊記一位即係比較熟悉呢啲農務同埋調理方面嘅朋友咧，佢就話啦，嗱，記住咧，第一即係特別係呢棵聖誕花，佢就話咧。唔好淋咁多水喺啲葉嗰度，即係咧，我哋平時咪揦住個花灑係咁肥啲葉啊咁樣啊，咁佢話主要咧就係淋喺佢啲根莖嗰度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咧就係咧，其實啊，呢個真係第一次聽啊。佢話咧，其實喺嗰個花茂盛嘅時候咧，其實更加咧就要修剪佢，即係嘅意思係咩咧？佢就話啦，嗱，其實啲花咧就你即係幻想一下咧，即係佢係一個有生命嘅物體， 係。 咁佢喺咩情况下佢会再茁壮成长呢？但就係佢需要生长，佢要去即係小朋友都係㗎，即係咪话譬如话啲小朋友去到咩啲骨就咩就係、是、长大会发烧，即係有呢啲咁嘅江湖传闻㗎嘛。咁佢花都係一样㗎，就係、是、呢当你棵花好强嗰陣呢，你刻意去剪咁一啲葉佢，令佢呢要再生嘢出嚟，因为咧你而家嗱你好茂盛嗰阵，即系证明佢枯晒，佢未必需要好多 extra 嘅嘢嘛。但系如果你剪咗佢某啲差唔多谢嘅叶啊，甚至乎咧系将佢一啲已经即系开始你见到佢唔系好对路嘅嘢，你已经掹走佢咧，咁佢咪即系话佢仲系喺个成长嘅阶段咯。咁反而喺呢个时候咧，佢个根茎咧会再生爆发嘅。佢话喺呢个时候嗰啲树叶咧，嗰啲树啊或者嗰啲植物咧，佢哋嘅根特别会生得劲啲，再去抢嗰啲泥嘅资源啊。我就用呢个方法咧，令到我呢一棵啊圣诞花啊，去到啊初三啊都红卜卜。 哇！你讲佢抢资源真系 四只字咯， 抢人才添啊！再 切切苗助长。 喂，但系咧，我以前我老豆种花都系会咁样噶，间中咧佢会起一啲泥咧，因为啲泥用得耐嘅时候咧，佢嘅养分可能都已经系去得。即係七七八八啦，咁所以你要補翻啲新嘅嘢俾佢啦。咁同埋咧間中佢都真係會剪下嘅。不過咧，即係如果呢、這、一個花嘅生長咧，可唔可以套用喺頭髮上面咧？因為你頭先一路講嘅時候，我就一路諗頭髮呢樣嘢。即係我哋其實係咪 剷曬佢再生過啊？ 嗱，因為以前真係有咁講 啊， 冇錯啦，阿一哥個仔都應該係試過啦。即係因為細細個嘅時候，你要幫佢剷一剷。 就等佢啲头发系生得好啲啊，咁样噶。 有呢个嘅说法嘅，咁亦都有医生话唔好嘅，咁所以睇你信边派啦。咁有啲医生话，如果你太细个就帮佢剃晒啲胎毛咧，就会令到佢毛囊有机会受损嘅。如果你唔识剃嘅话，咁但系亦都有说法就系话，你剃一剃咧，啲头发会生得靓啲，我都有听过嘅。 咁你结果做采取咗咩方法咧？ 我梗系剃晒佢啦。 哦，你有剃到 嘅？我有剃晒我仔啲头发嘅。 咁啊，生得好靓啊！ 唔系佢仔啲头发好多啊， 系啊，好多啊。咁佢本身头发都多嘅。咁我自己有一次都剃光头噶。都發現生出嚟啲頭髮又再好啲噶， 係咩？ 係啊，所以你都可以試下。 咁如果佢本身已經唔係好茂盛咧，即係如果 可能你激活翻佢嘛？ 係啊，你激活下佢嘛？ 係㗎，可能係㗎。 新一年俾個自己一個新嘅挑戰自己， 發 係啦， 係啦， 剃曬佢再嚟過。 冇錯啦，如果萬一真係冇嘅，咁呢個係其實命運嘅安排嘅。 係啦，剃苗助長我哋。 係啦， 係。好啦，哇，好中意啊！開個。好嘅头啊，可以话系。 梗系啦，你唔好讲笑。 啊，我哋嚟啦，初三梗系播呢啲啦，等咗成年啦，大家可以唞一唞先啦。 情人心，并不是不愿与你朝夕相遇，只是我看不到你人切的关心，能让我停止哭泣。 家是我唯一的爱。 哇，正啊，一年一度啊，哇，食完萝卜糕可以系成碗成碟萝卜糕食啊！我真系今年食得好开心食萝卜糕，因为咧每一年咧即系我嘅外家啦吓，我外母咧都会好辛苦咧，就系、是、刨一堆萝卜啊，刨完之后自己喺屋企蒸啊，咁我就一定咧买定 XO 酱咧去即系招呼啊嗰啲嘅萝卜糕。 我同你听嘅嘢系一样系嘛？ 你听到咩？ 咩买定 XO 翻嚟？ 淋个头啊嘛，攞嚟系啦。咁啊，一哥你又点样咧？ 萝卜糕配 XO 酱。 系噶， 再煎碟肠粉真系 不得了， 系 啊！喂，所以 年年糕就一定要腩蛋浆去煎 嘅。我唔得嘅，我蛋唔得嘅，系啊，我唔 OK 嘅。喂，但系咧，之前消委会定系食安中心，我唔记得咗，已经呼吁 消委会啊。 唔系，唔好意思啊 ，sorry。 系 仲燃烧紧，唔系啊，因为咧就系话咧提大家所有嘅贺年食物，全部接近全部啊。 都 系 超 标，都系 高 热量嘅， 即系高糖啊， 高 脂 啊， 高 钠 啊 咁样。 平时食饭都系咁噶啦， 唔系啊， 但系咁一年一次啫。 系，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咧，每一个人都会话俾你听，诶、哎，一年一次啫。但系咧，你知唔知你哋嗰次去到几尽啊？ 唔系，但系最尽系因为过多个零两个月，跟住又嚟开始食端午节，又要食粽噶啦，跟住又同自己讲一年一次 咩啫。跟住二月十四又情人节，又要食朱古力啦。 系啊，一年一次啫。 咁啊，一哥仔细老婆。今年啊，点样咧吓？ 哦，今年最主要嘅任务其实就喺过年前已经做紧噶啦，全家都做紧同一个动作， 系咩啊？ 就系教阿仔要恭喜恭喜咯。 哦，因为咧系啦，佢 旧年识唔识噶？ 旧年唔识，旧年啱啱出世一个月啫嘛。 哦， 系啊，咁佢我谂大概呢两三个月咧就学识挥手拜拜，即系讲拜拜咧，佢识挥手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即係學，即係好似人哋嗰啲訓練咁樣啦，就俾啲 command 佢。嗱，你試下拍手之後咧，拍手之後咧就咁樣合埋兩隻手，然後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咁然後咧就外父又教佢啦，外母又教佢啦，爺爺嫲嫲又教佢啦，我同老婆又教佢啦。總之不斷就係每日24小時咁同佢講恭喜恭喜恭喜，講到咧佢開始咧就識得恭喜恭喜啦。 即係聽到恭喜就請請咁樣啦。 係啦，但係佢嘅恭喜恭喜咧係要連隨拍手嘅。 系 佢唔识， 即系你可唔可以表演出？ 即系佢系要，因为佢系本身学识拍手先嘅，早两三个月，咁佢就要拍手拍手拍咗下，就将两只手合埋，然后恭喜恭喜咁样咯。 哦，即系佢自己拍， 系啦，自己拍几下，开心下，跟住就拍埋之后就恭喜恭喜。 咁佢识唔识讲啊？ 未识讲嘢，未识讲嘢。 咁佢未识讲恭喜嘅时候，佢个嘴有冇一个表情俾到你嘅咧？ 冇啊冇冇。 即系佢知唔知 开心嘅？佢开心嘅， 开心嘢。 因为拍手系开心噶嘛，所以佢拍佢要拍手之后先至做恭喜恭喜嘅动作咯。 哦，几得意喎呢个。 咁今年就喺我哋过年前就已经提早准备，即系比起准备年货年花咧，呢、這个即系学习恭喜嘅过程系更加紧要。 喂，咁啊，梗系啦，其实可以帮到手噶嘛， 好紧要。 系、就是、啊，你帮到阿一哥咁样有啲嘢系如春水咁样流咗去嘅时候， 啊、 起码都有啲嘢倒折一下。 我同佢讲话嗱，拆翻啦，我就抽五成嘅，系啦、啊，剩低嗰五成你嘅。 系咁、啊，但系佢又要同阿妈拆喎。 我唔使唔使唔使，系、哦、我拆嘅，我拆嘅，系同佢对分啲账目，佢 OK 嘅，我同佢讲， 系嘛， 佢 OK OK 咁样。 喂，咁你有冇？即系为佢预备一下啲即系龙袍啊、新衫啊咁、 哦、 样咧。 会唔会扮 Winnie the Pooh 啊？嗰啲咩跳跳虎嗰啲，好多僆仔都系咁样噶。 四大长老已经买晒啲过年衫啦，即系红当当嗰啲过年衫有嘅。咁所以就冇我去操劳呢件事系啦。 有冇嗰啲波帽嗰啲啊？ 冇、啊，又冇、啊。 佢个造型系西式 我有谂过系咪要买翻 即系唐装嗰啲？ 系啦，即系细个好羡慕，系好羡慕人哋可以着件。好似絲係咪絲綢？我唔知咪叫絲綢 嗰類啦，係 啦嗰類。我有諗過嘅，但係因為已經一早，我諗早兩三個禮拜前，四大長老已經買咗啲紅色嘅嗰啲冷衫啊、 哎、 大公仔咁樣，咁然後就冇再準備其他衣服咁樣，因為本身已經好多衫、哦。 但係咧，男仔就我覺得相對地簡單啲嘅，女仔咧，即係如果係 B B 女咧，你一定要有個手袋俾佢噶嘛，係咪㗎？ 裝利是有，而家都有、啊。 係㗎係㗎，一定要有手袋。 裝利是啊嘛， 即係自細咧，小朋友就女孩子就已經要有手。袋呢个概念啊， 系我个仔就仲系处于唔知金钱嘅是何物嘅阶段， 我都未知， 系啦，咁系 唔知都要嘅，嗰啲系其实系个概念系嚟自佢阿爸阿妈嘛， 所以咧成日都系一接过利是，然后拍两拍之后咧，佢就处于系 掟 嘢阶段，就系咁将啲利是掟落地下咁样咯，系啊，咁就系今年嘅圣诞节添，新年嘅光景就系咁样过咯。 咁、哦、你谂住啲佢啲利是钱谂住点算咧？ 哦，有讨论过系咪要开翻 买层楼， 唔系开翻个户口嘅，同埋可。 能即係睇下會唔會開啲嗰啲外幣户口啊。因為有啲人仔都有嘅，咁所以要同佢傾下咯，睇佢想點啊。 同佢傾下， 同佢傾下咯。 你如果同阿仔傾嘅， 同阿仔傾下，係啊係啊，有攞到授權之後就睇下點樣。 跟住佢攞支煙出嚟擔住，然之後幫佢轉曬美金啊。 你有咩 plan 啦？你講你啲 plan 嚟聽下。 係啊，問下佢俾份 proposal 嚟睇下先啦，老豆。 喂，嗱，今日咧我哋即係初三咁嘅樣咧，就我哋三個咧就無謂咧一路凍喺度啦。我哋今個新年啊，我哋可以話係啊叫做啊龍咩如虎添翼啊，係啦，龍年步步高升啊！一陣間翻嚟咧，我哋有嘉賓，竟然我哋有嘉賓，我哋不如講埋嘉賓先啦。 講埋先，阿一哥喺邊度㗎？一哥 唔喺度㗎， 哎呀點解啊？ 帶佢出去拜年啊嘛要。 啊係喎， 係啊八點幾先出去拜年啦。係啦，我哋咧今晚同埋聽晚咧都有嘉賓嘅， 係仲要唔同嘉賓。 係啦，仲要前輩嘉賓，我哋今晚第一晚咧初三同我哋一齊拜年咧，講下開心嘢嘅咧就係、 是、留給佢最愛嘅一啲説話俾我哋。 冇錯。就有张丽瑾， 系啦，留给啲咩说话就系恭喜发财啦。 咁一间翻嚟咧就有阿丽瑾啊，同我哋一齐拜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大年初三赤口，不少市民到沙田车公庙祈福。车公庙在傍晚六点关闭，由朝早八点到傍晚六点，一共有75,533人次进入车公庙。有市民说每年都到车公庙祈求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仔女快高长大。亦都有市民说今年继续来上香，希望事事平安。运输署话，预计今晚将会有较多乘客在澳门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后搭金巴返香港，呼吁乘客预早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且在轮候期间保持忍让。第一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的新法例4月22号起实施，涵盖即弃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所有发泡胶餐具、即弃胶杯、胶碗、胶刀叉、胶飲管等堂食全面禁止供应，亦都不能够销售。而外卖同样禁止使用发泡胶餐具、胶飲管、胶刀叉、胶匙、胶碟等，不过胶杯、胶杯盖、胶碗、胶盒仍然可以使用，商户亦都可以继续售卖。环保署助理署长郑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政府希望透过新法例达至源头减塑和走塑，他相信新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有限，因为受管制的塑胶用品市场上已经有充足的替代品，例如木制的刀、叉、纸饮管、木柄棉花棒等。他强调市民日后无论是买或者用受管制的即弃塑胶产品都不会违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英慈。讲起春天呢，历史上所有民族都喜欢春天的，因为春天是接着冬天而来的，经过一个冬天寒冷，突然间万物生长，这个世界充满了绿色，大家当然是喜欢春天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农历新年是同家人同朋友团圆贺岁的佳节，踏入龙年，香港会展现活力， 居水马龙，我哋会把握每个新机遇，发挥香港嘅魅力，续写丰盛嘅新篇章。我同太太祝香港市民 龙年家肥屋润，心想事成，龙精虎猛。 嚟緊我哋唔好理佢，利是到來，利是到來。 哎，好開心啊！嗱，我哋咧今日初三咁嘅樣咧，我哋咧請到啊我非常之敬仰嘅前輩張麗瑾上嚟同我哋一齊過年啫。 Yeah！我覺得你係想請我上嚟同你鬧交，不過我係 點解啊？ 唔會同你鬧交嘅。 初三啊嘛。 冇。 喂，我哋咧嗱，我哋有聽阿麗瑾就演出呢個近期嘅廣播劇啊，但係好少咧就聽到做節目 啦。 係啊，我張麗瑾小姐，請你喺呢度同香港電台嘅聽眾打個招呼先啦。 Hello， 各位香港電台嘅聽眾，你哋好，我係張麗瑾。 可唔可以咧？好似做節目嗰啲咁樣，你當你自己 hold 緊一個節目。当你做緊你 Kinko 嘅节目，你再打多次招呼啊！ 即係点啊？呢个系咪 live 嚟噶？ 系啊！ 你再 好中意佢呢啲反应啊！ 你做得 好钝嘅。Hello， 你哋好，我系 Kinko 张丽瑾，你哋好嘛？好耐冇见啊！今日年初三咧，真系好想念你哋啊！你哋系咪咁想念我啫？ 好嘢啊！真系，我当年就系听呢啲声， 呢啲声， 同埋呢啲笑声。 但你唔觉得啲笑声可能都有啲似嘅？但我觉得自己把声咧个 key 又低咗，同埋就沙咗、拆咗咁样咯。 哦， 冇办法啦，你明白啦，因为真系做过妇女嗰啲咧，通常都 我又唔系好明嘅。 同埋你有阿妈都应该明嘅，嗰啲阿妈就专系负责咧闹啊、氹啊。即係嗰啲咯， 但其實我又覺得唔係話真係相差好遠， 係一認得出你把聲，因為你把聲好 icon 噶嘛， 係啦， 好 icon 噶， 係啊， 你嗰種 hyper 咧係喺揾聞廣播界啊，或者揾聞香港咧，其實唔係咁多人有 啊。嗱呢啲笑聲係咪先？ 係啊，係啊。 喂，咁啊，今年喂拜個年先，有咩新年願望啊？你 哇，我都真係好想咧，新年真係嗱，唔好話我行啊嚇，即係世界和平啦，因為我覺得和平好緊要。Love and peace 好紧要，真系 少啲闹。 如果有呢样系啦，有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咧就和平啲。即系如果唔系啲，即系有啲拗叫啊，或即系唔好咁多骗案啊，唔好咁多贪念啊，咁样咧就会好啲咯。我觉得人性多啲 ，human 啲啦，即系正常少少嘅人性多啲咧，咁就会令到成个世界都舒服啲， 大家都开心啲啦。 系啊，唔好成日喐啲就好似好猛整啊嗰啲咧，即系猛。真系可以嘅，不过你最后一定要补翻呢一下嘅。 喂，以前咧，我记得我第一次咧喺收音机听到张丽瑾嗰个节目，我估应该系《飞越癫狂院》啦，我估啊，或者你介绍日文歌嗰啲，咁咧我当时小弟当时当然好细个， 系啊系啊， 咁我就 嗱，我而家喺度修正你，你听紧嗰啲日本歌嘅年代咧，我应该系做紧 part time 嘅， 哦，仲系 part time 嘅，系 系啦，咁我就好细个嘅啫， 系啊，我哋嗰啲三二一啊起飞啊嗰啲咧，先入去做。full time 哦，係咩？三二一起飛嗱，即係講咩叫三二一起飛咧？就係當年咧，就係商業電台第二台嗰陣都未叫903嘅，我記得後嚟先叫903。 咁叫咩？之前 咪商業二台咯， 係啊，後尾叫做 叱咤新一代嘛， 叱咤新一代 係啦，係啦，嗰陣就有一個叫做好似大家叫做曬冷嘅事件咧， 轉節目啦 嚇，嗱，即係成件事再 start 一次，咁就係三二一起飛咁樣。 係啊，咁嗰陣時就係軟硬天師加入咗我哋商業二台咯，由嗰陣時開。 系，咁我嗰阵时记得咧，就系好似系星期日晏昼咧，就 我就 系 做呢个咯，礼拜六日。 飞越癫狂院 系啦，飞越癫狂院，咁我就系身为院长啦， 系啊， 咁啊请咗两个比我更加咧黐线嘅人咯， 系就系演天师同埋冷天师吓， 系啊，佢哋系太好笑啦， 但我记得系你啊，因为你嗰啲笑声咧。我就一路揸車，即係我爸揸車，因為呢個人都笑聲咁得意嘅， 好得意。 咁我就記住咗嘅。 可能咧嗱，其實係點解會用笑聲 即可能我天生啲笑声都系有少少好似马笑咁样嘅。我唔知系咪喺阿 Brenda 嗰度学翻嚟嘅，可能系嘅真系。咁因为以前咧好耐，我未入电台嗰阵时候咧，我好中意听阿 Brenda 嘅。咁、哦、后来其实真系 卢 业未系啦，后来真系佢带我入去嘅、嗯，因为嗰阵时我啱啱读完理工学院一个嘅日文系，咁佢哋个电台咧有个介绍日本歌叫做 Anone。嗰位小姐咧就啱走啦，咁於是咧就佢又圓空咗一個介紹日本歌嘅人。其實我又唔係話聽得好多，不過你又聽過幾隻咁啦。咁於是咧， 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就因為要介紹呢個節目咧，狂聽咯，日聽日聽日聽日不斷去買唱片，不斷聽咯。 但係你入電台嘅嗰個契機就係因為咁樣，所以 阿 Brenda 介紹我入去做呢個日本歌節目咯。 咁你叫 日本流歌做好 哦， 日本流行情報 哦， 做好係情報。 係啊，幾叻喎，勤都識人。 但係我想問咧，咁你點識 Brenda 噶？ 嗱，我识 Brenda 咧，又要再数翻前啲、oh. 或者我识阿蛋咧，其实再数翻前 哦， 系、oh. 啊，因为咧，嗰阵时我就系唱歌嘅，好中意，咁成日会喺一啲民歌晚会啊，会出现啊，咁因为我咧就一个女仔弹吉他自弹自唱咧，好多人就会好认得我， oh. 我唱歌时唔笑噶，不过我会有乌龙嘢嘅， 唱歌突然间马笑都。 突然间唱唱下都马笑啦，激死人啊！真系试过唱唱下，突然间停咗，哇 ！dead air dead 晒，咁跟住问，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饮两啖水先？ 但系嗰啲系 比赛、啊，比赛、啊，比紧赛、啊，你竟然要求呢样嘢？ 系 跟住嗰个评判啊，唔紧要，你饮啦。咁我就飲咗咯，然後跟住再唱埋第三段。咁我嗱真係好 ridiculous， 係攞咗冠軍嘅。 哇！呢個都係表演嘅其中一個部分，我覺得。 其實咧，第時啲嗰啲咩《中年好聲音》啊，《少年好聲音》都學下嚟嘅。唔係，等我飲一飲水先。 因為咧，有好多歌手咧，譬如佢開演唱會咧，喺台上面都有一啲叫做 佢學我嘅啫咩？ 嗱，我想咁講，但我唔敢。唔係因為咧，譬如可能有陣時候佢。真係唱嘅一首歌，突然間佢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咧，其實有啲歌手係好有要求噶嘛。喂，停一停先，我哋再嚟過，我覺得呢度唔得，再嚟過咁樣噶。我真係見過好多嘅大歌星都係 做 live 咁樣，喂，佢哋要求好嘛。 係啊， 咁可能我其實係潛意識都係有少要求啦，但我其實諗住啊，算啦。输就输啦，啊佢又肯俾我，咁我饮完之后咪再唱，我问佢，我仲问使唔使重唱， 我知由头唱过 啦，你唱最后歌段，我仲记得嗰时其实系真系好细个，因为系读紧书嗰阵时咧，系参加荃湾一个叫做。佢嗰个会堂咧就喺叫做雅丽山中心嗰度， 系而家都有噶， 系啊系啊，而家都有 喺沙咀度沙嘴道球场隔篱，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记得嗰啊真系好 nice 啲评判，我就谂住冇啦，竟然攞咗个第一，咁后来原来第一咧有支吉他送 哦，系 啊， 咁就 系阿蛋哥 或者 Brenda 有咩关系咧？ 系啦， 嗱咁啊，因为 Brenda 咧佢系成日出现喺呢啲民歌晚会嗰度， 佢都系嘅，即系嚟路上嗰啲咁样咯。 系评判定系咩？ 佢嗰时未唱嚟路上添啊，嗰时多佢有时做评判噶，系后来都识咗阿蛋，之前做司仪添，介绍过我出场。唔系嗰个场啊，阿蛋嗰个就 grand 好多啦，系应该系香港大会堂嘅。 系 有一年咧就搞咗一个叫做 pop 福大賽啊，咁樣咁咪有兩一 pop 咧就 pop song 啦 ，folk 咧就係 folk songs 啦，咁咪兩個組兩組嘅兩條線嘅，咁我就喺 folk song 嗰邊啦，咁我記得嗰個第一名喺 pop 嗰度咧就叫 Hong Kong Boys 啊，咁佢哋唱 Led Zeppelin 嗰首 Stairway to Heaven 咁上下啦，英文個七嚇、真係好好聽，我仲記得好似係咪嗰個叫潘忠明咧唱嗰、那個，我唔記得係咪嚇， 潘忠明， 後來佢都做咗， 真係嗰個潘忠明，我睇過。 咁劲嘅， 喺佢喺加拿大啊，而家 阿丽紧爆料喎，呢个真系 啊，独家爆料啊，真系独家爆料啊。 系咁，跟住你就喺呢个场， 我就喺呢个场咧，就系阿蛋同埋应该系有一个女司仪，都系喺无线嘅。咁人哋我就唱 Long Long Time， 本来想迟啲先介绍，咁但系讲咗先啦。咁就系唱呢个 Linda Ronstadt 嘅 Long Long Time。咁就係攞咗嗰一組嘅冠軍，咁而 Hong Kong Boys 就攞咗另外嗰組嘅冠軍咁樣。 哦， 由嗰陣時開始咧 ，Brenda 就揾即就嗰陣時開始，因為佢有做評判嘅，如果冇記錯，咁好多商台嗰啲 阿杨振耀又系做过评判啊嗰啲咁样嘅。 哦，所以咁样咧，你就识到阿 Brenda 啊，蛋哥啊，咁样就介绍咗你去商台度就做 part time 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因为啱啱就藉住呢一个日本歌咧，忽然之间好 popular， 系即系八十年代嗰啲时间， 系啦，咁我又唱过几首，佢哋以为我好叻啫嘛，系啊。 好，咁今日咧，即系既然我哋揾到啲乐坛嘅同埋 DJ 界嘅前辈上嚟咧， 仲有日文歌 系啦，系啊，系啦，咁啊嚟紧介绍你第一首歌先。 好啊，咁我就介绍嚟自安全磁带，唔系磁带啊吓，系安全地带啊吓，系安全地带，佢哋唱嘅《酒红色的心》。 楽しんだり忘れそうな思い出をそっと泣いているより忘れてしまえば 呢首系酒红色的心啊嘛，系咪啊？ 系啊，唔系针，系心。 哦，就系乜乜乜咩心啊嘛，系啊，唔好意思啊，前辈真系，你俾人叮走咗。 叮走咗。 咁你其实你识唔识日文噶？ 我梗系识日文。 即系你其实系识嘅。 因为我系啱啱你头先冇听嘢，我话喺理工学院读紧日文系啊嘛。 唔系，因为你话你识几首歌啊嘛。 咪歌就识几首，日文就梗系叻啦。 咁我想问，当年嘅理工学院嘅日文系咧，读完之后咧，系咪真系可以好流利咁样去处理到呢个日常嘅日文噶？ 我就系啦，唔系，其实 发财呢啲真系 系啊，系礼节斗来。 今日赤口啊，唔紧要嘅。 唔系，其实咧，都有少少语言咧，系要讲求少少天分嘅，因为咧，如果你嗱，譬如我而家发两个音，你睇下分唔分辨得到啊 ？Please。有咩分别啊 ？Please， 个儿长咗。 你哋唔好学日文啊！唔系，其实第一个系 please， 我有一个擦喉音 z 音嚟嘅 z 啊， 哦 ，z 即系你哋讲嘅 z 音嚟嘅，系啊。咁当一个 s 嘅字咧，如果佢系包咗喺两个 vowels。響音嗰度咧，佢要發 z 音，唔係 s 音。s 咧係喺個齒嗰度發 s， 唔會擦喉嘅。但係 z 咧係 z， 你會震到個喉嚨嘅。係、 哦、 啊，係、啊、有幾種嘅發音都係會有類似嘅情況。但係你哋記住咯，總之嗰、那個如果個 s 咧，佢喺兩個響音夾住咧，你記住將佢發成 z 音就啱嘅、 哦， 即係 please 又唔係 please。Please 就錯啦 ，Please sit down 嗰啲唔啱嘅 ，Please sit down 。喂，我介紹一個節目俾你啊，叫英式英語一分鐘啊，你可以做一個咧，即係日式日語一分鐘，將嚟緊主持啊。 但係個啊嚟緊講呢個例子好好啊 ，please 個 s 真係夾咗兩個響音中間 ，please 逢係 se 係啦，譬如你 咁即係要唔係讀 please 啊？就 please， 即系其实唔系咁重嘅，不过我因为要 stress 个 difference 咧、 oh. ， 我就会摆得重个 z 音多啲嘅 please 咁、oh. 样咯，系、oh. 即系譬如你讲 pleasure 呢个系一个 z 音嚟噶啦，而家重音、 oh. pleasure 就唔系 pleasure，my pleasure 啊嘛， 系啊，即系 sure 嗰啲啦， 系 sure welcome， 系 pressure 系。pressure 即系压力咧，佢就唔会发 z 音嘅，系、 哦、 啦、 哦， 你会留意系咁样啦、哦。总之你记住呢个窍门，学英文就会快啲。点解我要提英文咧？其实同日文有咩关系咧？因为都系一种嘅 IPA 啊，即系你有一啲国际音标，如果你学得好、学得靓咧，你个耳仔系叻好多嘅，听起上嚟、 哦， 你听得出个分别咧。你学语言，你听得出个分别，你就学到啦。 哦， 系啊，譬如佢有啲いただきます， 系。 咁有啲人唔聽唔清楚，佢覺得 itatakimas 唔啱咯。係啦，因為有時個 ta 佢係可能係發 da da 嗱 da 又係擦喉嘅 ，ta 就冇擦喉咯。 系啊，听我有几茫然。 不过擦喉咧，如果日本去表达咧，佢就有个点点或者 系啊，有个钉钉喺度， 钉钉咁样啊。 咁你呢啲嘅天分系咪与生俱来？即系你细细个系咪对于呢啲语言嘅嘢有兴趣研究？ 对语言系好中意研究嘅，于是系学咗。因为其实可能因为我都要感谢我嘅母校。我读中学嗰阵时候咧，我母校咧佢因为系用英语教学嘅嗰阵时读 college 啦。咁我哋咧有一堂系专系学 IPA 嘅。要学发音的、是啊，譬如嗱 ,BED 同埋 BAD, 有咩分别呢？一个 Y, 一个床 同埋 Y。 是啦，有咩分别呢？你发 现。英文字母中间嗰粒唔一样。 是啦，冇错啦，绝对系嘅。有啲人呢两个都系读 bad, 咁就唔得嘅。因为如果 bad, 个口擘得大啲个呢就 BAD 囉。如果系床呢应该系 bed。bad, 你会留意我个嘴系会扁啲嘅 bad, 唔系 bad, 系啦， 好似 我而家翻翻小学咧， 系啊，我其实好嗰阵时我就系咁样教我啲仔女咧，我哋门都走紧。所以我而家唔会教噶啦，我而家教成人好啲 嘅。哦，都好啊，我哋呢啲要再培训噶啦， 系啊，再培 训。系啊，咁啊，接翻上文啦，就因为咁样你诶，即系对于日文又有少少 有兴趣啦， 兴趣啦，又识啦， 同埋学得快。 然后就要接有个咩前辈叫做咩阿呢啊，加啲加多啊。 阿诺呢？ 阿诺呢？阿诺呢？阿诺呢？点解啊？阿诺呢？ 冇 得语气嘢咯， 系啦。 阿诺呢？ 通常系啦，即系好 Q 嘅， 好似系你想。譬如人哋讲紧嘢，咁你唔会直接插嗰时，你想有少少即系话俾人听，我想讲 一下咁， 我想讲嘢，咁即系一个前奏，阿诺呢，咁然后跟住就讲你想要嘅嘢咁样， 即系可以系嗰啲， 阿诺 系，即系类似系呢啲咁样嘅冇意思嘅一啲发音， 即系好似读嗰个系你谂嘢，你想拖住个时间 hold 住人哋， 闹嘢啊，闹啲嘢翻，闹紧嘢啊，讲咩好咧，讲咩好咧， 喺度喺度， 哦，咁就有呢个阿诺呢啦，系啦， 即系即系咧，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即系咁嗰啲 friend 啦，系啦， 即系咁， 咁啊，如此你就加入咗商台，就做呢个 日本流行情报，系啦。咁嗰时咧做呢个节目咧，因为我都好开心嘅，因为佢又咁大胆嘅，佢俾我自己谂有咩嘢做啊。 系， 咁我话咁要点做啊？我问翻我个监制朱明睿先生。 哦，睿哥， 嗱，我讲咩？跟个睿哥咧，你就好叻噶啦，因为睿哥唔会帮你做嘢噶。 做尽咗， 我哋准备想邀请啊朱明睿先生，即系广播界嘅翘楚啊，上嚟做嘉宾嘅。你即管爆咗先啦！ 我觉得好正，我跟阿睿，因为咧佢咧就会话，你谂下啲环节啦，睇下咩可以你觉得想讲，咁我咪谂啦。谂咗之后就同佢讲，咁佢就会话呢个要呢个要呢个要要晒。 哦， 你谂下点做？ 有啲咩环节咧？ 譬如有一个叫汉字物语咧，简字母诺阿阿特利咁，即系汉字物语，即系有一个汉字，然后讲一啲故事咁样。譬如你汉字见到老婆，佢唔等于你老婆啊嘛，佢系等于一个老婆婆啊咁样咯。 哦， 即系咁样，有啲 咩大丈夫嗰啲咁样。 系啦，大丈夫唔系你老公嚟嘅，系即系话唔紧要咁嘅意思。大丈夫， 但系嗰个年代咧，其实大家真系唔识噶，咁但系有兴趣咯， 好有趣啦。系啊系啊，因为以前好似佢哋播歌就佢净系讲啲 artist 嘅 news 啊咁，咁我又唔系同佢哋咁熟。咁我咪做自己熟嗰啲咯，咁讲下啲汉字都几有趣啊。 哦， 有时会介绍下啲旅游点啊， 即系咩新竹有咩好玩嗰啲啊？ 系啦系啦，即系少呢、這个就少啲嘅。咁啊讲，有时会讲下呢啲。咁当然啦，后来因为好中意做呢个节目，咁有机会去日本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好大胆喎，又我自己走上啲唱片公司话俾佢听，我喺香港主持呢个节目，你可唔可以 sponsor 我啲歌，同埋可唔可以俾啲 artist 我访问啊？ 我真系去到日本， 系啊， 想去啲 自己去玩嗰阵时咧， 竟 然系啊！佢哋话：哇，你去玩，我唔紧要啦。顺便去探下路，即系去下啲唔同嘅地方，识下啲唔同嘅 community 啊，咁样咯。系有时去搵一笪地方，哦，原来要转好多次地铁啦。咁啊，原来我识咗呢个地铁可以去嚟呢度，即系我觉得好有用咯。 哦， 即系可能我个性格系咁，好开朗、好乐观嗰啲咧。 系 啊，好中意知一啲新嘅嘢，八啦个人。但我唔系中意白人嘢，我中意摆一啲譬如 趣味啲、 趣味性嘅嘢、自然界嘅嘢嗰啲咁样咯。 咁、你上到去日本嗰啲唱片公司，佢哋骚唔骚你啊？ 佢要我等噶，喺出边等，咁然后问，咁我又有嗰啲卡片噶嘛，咁我 show 卡片啦，俾佢睇咯。咁 你咁样上去敲门，有冇闹到啲？ 有啊，有啊，你知唔知啊？闹到玉置浩二啊！ 就係咁樣 鬧到玉置浩二， 好初期就已經鬧到佢哋啦。佢哋啱啱出道啊，嗰時係有紅色丁的心嗰陣時啊， 嗰只紅色心嗰陣 時，第一隻碟係啊，就嗰只碟咯，嗰只碟咁我啱又去 到佢，即係你喺當地同佢做埋訪。 哇！直情係佢哋帶我去佢哋錄音室，啱嗰日要好正啊，真係係啊，咁真係好正。但係你又唔好唔服我，即係好大膽咧，因為你又唔識佢哋，又唔識呢啲，你又敢去。即我觉得如果而家俾我咁样嘅 mindset 呢，我可能而家唔敢喎。即嗰陣时係真係觉得自己后生细个呢唔知死喎。就乜都敢死队嗰啲真係。 哇劲喎、啊、真係。 呢、這个真係好犀利喎。 好勇㗎我。 你即係、啊、你其实仲有机会梁麗勤，你试下去日本敲门睇下乜都木穿返嚟。 唔係呀，今日同以前真係唔同嘅。因为今日佢个流通多咗呢，佢哋对香港人嘅了解又多咗呢，咁、可能有好多嘢呢会闩咗啲门㗎、啊。 但呢我都真係好叻喎，仲去埋呢嗰时咪有本嘢叫 Oricon 嘅。係呀、我去到嗰度呢正见埋嗰个小林聪啊。小林聪叫佢 send 呢本嘢俾我咯， 系咪即系佢有 send 俾你每一期？ 有 哇，悭唔少啊！ 哇，好劲啊！嚟噶、哎，真系要自己主动出击，唔好讲笑。 系啊， 系 啊， 喂，唔得，一定要听翻首歌回一回气先。我问下佢悭咗几多钱，因为呢单嘢喺咪后讲啊。呢首咧就系阿黎根带上嚟嘅第二首歌啊，系啊，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 点解系呢一首呢？ 因为我。好少听国语歌嘅、但我唔知点解我一听呢隻歌呢我就鍾意到不得了。可能因为我好鍾意伍思凯个把声。因为把声呢有少爆炸地咁样炸炸地嘅。去到啲高音好行嘅呢我觉得好好听。玉置浩二就係类似呢啲嘅。其实几个都我鍾意嗰啲男歌手都係咁样。Don Henley 啊、又係咁样嘅。有少炸炸地沙沙地。咁 Ross Stewart 我都鍾意嘅。咁然后唱国语歌嗰啲呢我最鍾意伍思凯嘅。因为嗰陣时就係识佢啦，冇辦法啦。余情庆都 OK 嘅。 好啦，喂，咁我哋呢休息一阵先啦，一阵九点后嘅新聞返嚟呢我哋继续同阿黎瑾倾偈呀。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咁我哋上一集咧就同大家唱歌系，嗰个练习咧，同大家练一个 voice 嘅 Z 音系点样读嘅。今日咧我哋做埋个 V 音咯 ，V 音大家都知道啦。F 音嘅 voice 版 ，F 音系上牙同埋下唇接近出气 ，V 音系加埋个 voice and that's a V sound。听住 F 音系 V sound 系 V， 好啦，我做翻同一件事 ，V V V V V V V V V， 可以高音可以低音都得 ，V 低音。V 高音我都做到个 V 音，唔系一定低音先做到个 V 音。V V V V V V V V V， 同上次 z。好啦，有乜例句呢？譬如我一开头嘅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Ladies and， 其实咧就系 z 音啦。Ladies and boys and girls, boys and girls, that's another z sound. Boys and z 呢个 z，OK。好啦 ，V 音 very very good， very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唔好将把声压到太低 ，OK， 唔需要嘅。Z 音还 Z 音 ，V 音还 V 音 ，OK， 高低音系另外一件事嚟嘅。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咧帮大家练习到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今个星期 恭喜发财，哦，你见到 我星期添，系初三咁嘅样咧，我就请到张丽瑾前辈上嚟啊 ，King 哥你好啊 ，King 哥。 好中意啊 ，Benny 啊，一次次去见听我都叫我前辈，我觉得好受尊重。但系平时啲人唔系咁噶嘛，成日虾我嘅，知唔知啊？ 我上次同阿丽瑾食饭，我完全冇叫过前辈，我就系叫丽瑾。 系啊系，其实 因为咧，我个名同丽瑾咧有少少 相近。丽瑾同丽瑾啊嘛， 系啊，嗰阵咧 叫丽瑾， 系啊， 我叫丽瑾。 我喺对面街年代咧，间中啲人都会咁样讲啊，张丽瑾同丽瑾咁样嗰啲嘅，都有少少 有啲似。 是啊，又梳梳地咁， 又系咁啊，两个又系几靓嘅，又系 系咯，你唔好讲笑啊，真系吭吭声噶。 大家唔知道而家个坐位咧，我系咧俾佢两位夹 住咗， 左边就听到阿丽瑾嘅笑声啦，右边听到阿丽瑾嘅笑声啦。 我讲俾你听啦，你已经算好噶啦，俾我哋夹夹住咧，唔系夹住，俾我哋夹住，冇我哋冇骚扰你。我讲俾你听，以前我同阿软硬天师录音嗰时，佢哋真系好衰鬼噶嘛。嗱，我已经戴晒 headphone 啦，叫佢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啦，录音啦，戴 headphone 啊，跟住走翻埋嚟咧，系咁攞住我 headphone 啊，每人拎一边弹啊， 哇，好痛噶，弹到耳仔， 系同我戴 headphone 嘛， 即系佢哋咪喉都系咁嘅， 系啊， 哎呀， 系啊，但系因为佢哋咁曳咧，就变咗有时有啲 concept 咧，就好容易就可以 掹到， 系啦系啦，好得意咯，因为有时咧嗰、那个。叫做咩咧？飛越癲狂語，我哋有幾個環節噶嘛？譬如禮拜六日，其實我哋唔同嘅。咁因為禮拜六咧，我哋多數係會有現場嘉賓嘅。咁現場嘉賓咧，我哋就話，因為而家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掌門人都抄咗我哋嘅。 係咩？ 係點樣咧？ 我哋咧有一個環節叫信不信由你噶嘛。咁我哋就會有啲線啊嗰類嗰啲啦。咁啊有一寫住信同埋不信咁樣啦。咁、然後我哋會請啲 guest 噶嘛。咁啊乘機請啲 guest， 根本就好胡鬧咁樣。譬如嗰陣時譬如 羅文，我記得 係羅文啊，問喂羅文。听闻你琴日跌亲，系咪跌到好伤啊？跌到好似摔摔地，系咪真噶咁？ 咁啊，可能罗文咧，佢会陪我哋癫嘅，佢就会话系啊，咪入咗你间癫狂院咯， 即系哦，即系一路作落去啦。 系啦，咁跟住可能有一啲 point 咧，系一啲啱啱炒紧一啲嘅娱乐新闻嗰啲，咁我哋会人哋唔问噶嘛，咁我哋好衰啊，专问嘅。咁、哦、但系我哋 当事人 问当事人嘅，但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容许佢讲到飞天落地噶嘛，飞天遁地乱讲就得噶啦嘛。咁佢譬如讲。咁佢讲咗之后，我哋话咁你哋信唔信啊啲 fans 咯？ 哦， 系啊， 咁现场有人嘅， 你住未咁快嘅， 哦， 未咁快嘅。咁佢就问佢，咁我哋话我哋自己话，诶、欸，我唔信，我请到你个三姨婆，我要问下佢。 哦， 咁啊，阿国就即刻扮三姨婆。哎呀，梗系唔系真噶啦，即系嗰啲咁样，你即系扮女人，要老女人系 好似有冇错？ 你会服噶，因为你要忍笑啫，同佢一齐做，好好笑。咁跟住三姨婆讲完咧，咁可能阿林海峰又会扮咧佢嘅七婶啊咁样咧，又要闹埋交咁样。跟住我哋，诶、哎，唔好咁样，我哋问啲听众啦，信嘅就。信嘅牌，唔信就举唔信嘅牌， 即系现场系有观众。 哇！呢个真系匪夷所思啦，因为我哋都捞咗几十年啦，我哋都未试过做节目 现场嘅， 系有现场观众，有几多人噶？ 哇！次次都因为我哋其实嗰个录音室咧只可以摆廿个到，但系次次都已经系企位嘅要，你谂下。系啊， 嗰啲人喺边度嚟？即系寄信 要寄信噶，系、 哦、 啊，要申请噶，因为系啊，咁要有邀请信，好搞笑。 咁跟住佢哋就嚟到就现场听你哋录音，定系 live 嚟噶？ 现场录音嘅、 哦， 但系 live 咁样做咯，即系做完之后就直接就会差唔多原装咁样出街，只不过系方便，因为礼拜六日大家有啲 呢啲嘢我哋好熟噶，嚟紧我哋而家都系咁做啫嘛， 冇办法啦，有时要就下嘉宾咧， 系咯系，我哋做嘉宾啊嘛， 好体谅啊，真系行内人，大家自己人真系唔同啲。 你知唔知咧？其实出咗呢个节目第一次已经咧就笑到，即系我哋啲同事都死下，真系好中意，佢哋直情咧嚟睇我哋录音咯，咁然后啲嘉宾咧嗰啲歌星。啊咁嗰啲咧，佢又要咧，直情系自荐要嚟我哋嘅节目度玩咯，嚟、 哦、 爆料啊咁样，假嗰啲料系全部假，最好笑系咁样咯。 哦，唔怪之我哋听得咁开心啦。 系啊，咁里边有几个环节都系佢哋主理嘅，旁敷时间啊， 记得系扮卖鱼嗰啲啊嘛， 卖啊， 嗰啲个报价咁样， 系啊系啊，咁呢佢哋搞嘅，咁跟住我哋又一齐又会有搞个剧嘅咁样咯。咁个剧咧就每人写一个礼拜啦，咁然后三个做晒所有嘅角色。啊咁样咯，系几好玩嘅，其实系真系又系木人行嚟嘅嗰个系、嗯，即系你入到去，你又要有即时嘅反应啦，吓又要学好多，譬如有啲我哋录音啊或者咩嗰阵时咧，我哋又要即系点样穿穿插插嗰啲嘢咧，有因为要加啲 special effect 嗰啲噶嘛，啲你知好似你个剧都系啦，有好多 mixing 啊嗰啲要学噶咯，吓咁我觉得好玩啊， 系因为我哋作为听众， 但我就系录过呢啲剧咁闹剧，真真正正好似五支旗杆等啊咁，我就真系第一次咁正经录， 系咩？ 第一次系啊，第一次又唔可以真系讲第一次，因为我记得嗰时做咩花花公子俱乐部嗰啲咁上下，咧黄子华嗰时又系喺嗰出嚟噶嘛，系嗰阵时都我哋都有录过啲剧嘅，又系自己写一啲剧，咁又自己又系几个喺度录。阿黄真真都系嗰度， 系即系但系唔系长嘅， 唔长嘅一个 今次唔一样， 系啊一个礼拜完嗰啲咯，五集嗰啲咯，系个个都要写噶，我哋个个都即系所以木人行嚟嘅，要学写。 其实系噶，我觉得电台好多时都会系，因为好多嘢都要自己一手一脚去做。 系啦，因为但系你写咗之后咧，你就发觉原来可以好 creative 咯，喺嗰、那个。广播剧里边咧， 空间 系可以好大嘅咁样咯。 哦，咁你今次点都要问下啦， 梗系正啦 ，Benny 嘅手笔。 喂，唔好讲，唔系你唔好讲呢啲字，你同阿蛋哥嘅录音你觉得点样咧？ 蛋哥梗系正啦。嗱，讲真，我一听到佢把声，我即系冇办法，小男人周杰出现啦。但系跟住听落去咧，你又会觉得又唔同咯。 嗯， 即系嗰种嘅，即系成熟咗，会系更加系驾驭得到唔同嘅。人物嘅聲啊，咁樣咯，我覺得佢係會嘅，而家 係， 所以你諗下佢教訓練班噶嘛，所以係都係戲劇大師嚟嘅、 哦， 所以有得同佢一齊錄咧，佢會帶你入個氣氛啊，咁樣咯。 嗯，咁啊咩？仲有咩嗰啲搞笑事啊、難忘事啊咁樣，我點都要循例問下，你叫我問 有， 問到窒曬啊！ 嗱，如果同我蛋咧，我就俾佢鬧嘅時候係多啲嘅。 哦 嗱，系咪准讲嘅？有时 哦，准住佢可以。 我惊你哋会笑真死。嗱，我好 naive 嘅，我做电台嗰阵时候咧，好多嘢系唔识，就包括一啲即系嗰啲所谓粗言秽语嗰啲啦吓。我 哦系咩？ 我哋好熟嘅， 就好啦。我觉得识系好啲嘅，因为你识。 唔系我咧，对面街啲人好劲喎，个个都高我哋几段 嘅。本来我哋唔识嘅，就喺对面街嗰度培 养。系啊，喺后花园。 咁我就未培养得到咧。嗰阵时咧，就我记得系。梁安琪同埋阿蛋咧，佢哋有个节目噶， 啊系，系咪朝早噶？ 系啊， 神 事 某事快乐 快乐事， 记得。 咁啊 ，Angel 有时会去旅行噶嘛，咁啊，个个都好忙啊，魏以清又好忙啊 ，Brandy 好忙，咁啊，揾咗我去替佢，咁我又觉得，因为我净系做礼拜六日啊嘛，嗰阵时未有星期一至五嘅 program， 系， 咁于是咧就好啊，试下啦，咁样，咁啊去做咯，咁啊。唔知点样讲讲下啦，蛋话，梁安琪咧就去咗扯旗山，即系山顶啦，系咪？ 系 咁我就讲咗啊，去扯旗山扯， 系 咪啊？咁啊，系咪去扯住人哋？我以为扯住个旗杆啊，吓咁啊，等支旗咧就定咗喺度啊！我谂住讲笑噶嘛，咁我咪出咗口咯，去扯旗山扯。咁样啦，咁跟住就哇，打直嗰两只眼，碌到好大，跟住佢就冇话我，哦，你意思系话佢掹住支旗， 系， 哦吓，仲有第二啲咁样， 我唔知喎，仲有第二啲嘅咩？啊，唔翻阿蛋哥先， 死啦，跟住去歌之后就已经受训啦，咁吓，然后先学咗，哦，原来有啲咁嘅嘢，我真系唔识呢个 term 实，系，真系好 naive， 真系牧人行嚟嘅咧，学到好多嘢， 咁我就吓死啦，嗱呢个都唔算好笑，跟住咧叫你读啊，你知要期间要读一啲叫做分类小广告。 嗯， 咁我就梗系唔知死啦，读分类小广告用乜嘢啊？咁啊攞住支稿啦吓，咁啊读咯。 系 live 嘅， 咁又系啊 live 嚟嘅。咁就系话咩分类小广告嘅 jingle 出咗啦，咁讲今日由金钟城的士到美国领事馆。 好机喎呢个。我都震一震头先 ，Benny， 我讲俾你听，我要讲到呢一度啊，你笑已经 系 好， 系啊，好大镬噶，唔系 我 讲 俾你 听， 最惨就系咧，我自己都笑啊，忍唔住。 唔系，分类小广告要俾钱，但系咧佢又冇乜时间限制。如果你万一你 cut 咗，你可以再读过冇。 但系佢系一件相对严肃嘅事嚟嘅，因为 唔 系 post 玩噶嘛。 唔识，我咪玩啦。我第一次吓，要 live 读噶，佢话试下啦。哦哦，咁读啦，拎住咁啊读咯。咁啊读到你要转行啊嘛， 系啊， 喂，转行 跌咗落下一行啊，个领事馆三个字， 真系惨啊！真系就系嗰阵时。 咁有冇被柄啊？呢啲咁嘅状况。 呢个都算好读啦，仲有一次就系。嗰时已经同阿胡启荣咧做一个叫做不是冤家，即系不是冤家不聚头咁嘅意思啦。其实我同佢唔系冤家，佢好好嘅哥哥嚟嘅。咁佢又系咁啦，又咪嚟紧你唔好以为你惊就唔读，你一定要试下读，又俾一边嗰啲咁嘅分类小哥。嗱呢次死紧呢次，跟住嗰篇嘢咧就好奇怪喎。佢话咩人寻人嘅寻人嘅事啊，我唔记得咗佢个名叫咩嘅。跟住唔知类似高秀萍女士啦，你姑姐吴萍揾你，你有呢啲名噶大佬？ 唔好意思啊，我哋唔系笑，即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嘅啫， 冇谂到会遇上呢啲名噶嘛，咁咪忍唔到笑咯，成啲嘢就系咁，你明忍紧笑啊喺度忍笑，又系俾人哇，真系机会炒鱿鱼嘅啫。嗰次之后 系 啊，我唔知点算。 咁都奇喎，咁都冇炒到你。 系咯，我真系好超好运嘅个人系，你咁渣，即系好话唔好听，两次咁大嘅错误，吓都系分类小广告，你真系好唔掂啊！你嚟紧。你翻屋企啦，同我即系我谂佢老细已经喺个心里边咁样谂嘅，咁又原谅咗，体谅咗。我对唔住，好少读啊，唔识读啊，我会继续努力啊，咁咯，唯有。 我反而想拍下咧，嗱，因为你即系几廿年之后再同阿蛋哥合作啦，咁我睇翻咧，即系叱咤升一代嗰个年代咧，其实蛋哥应该系喺你哋个即系公司，佢台长嚟。嗰阵时阿蛋哥，同埋嗰阵时喺即系 CR2 个气氛系点嘅咧？ 你惊唔惊佢嘅？其实。 我有啲惊佢嘅， 我都觉得有少少惊蛋哥噶，我自己都系。 佢好高噶嘛， 啊、 其实佢好高，我望佢嗰阵时候，哇，即系我高个头噶， 系， 我觉得好似恐龙咁啊，有啲恐龙啊， 系， 咁佢平時嘅 好似為人啦嚇。佢有佢都系风趣嘅，佢都会笑嘅，但系咧佢做嘢嗰时系严谨嘅，系即系好似软硬都系嘅。其实佢咧做嘢咧到真系要做嗰时，佢都会严谨嘅，但系咧就严谨得嚟咧，佢都会系有少少嬉笑怒骂咁噶嘛。佢两个系咯，咁但系阿蛋哥咧就比较。做事嗰时系认真啲嘅，系、啦， 佢高层嚟噶嘛， 高层嚟噶，咁一直始终有一种咁嘅感觉咯，吓。 哦，咁成个台嘅气氛，因为咧，我哋以前做听众咧，啊，成日觉得哇，呢班人好劲啊， 诶，同埋佢哋好团结噶， 系啦，即系又要会搞咩黄龙咩 DJ 咩打篮球啊嗰啲啦， 系啊， 跟住又有惊人三十啊，有好多呢啲嘢， 系啊，好忙噶，所以 实际上个譬如你喺 office 个气氛系点嘅咧？ 好忙噶，腾嚟腾去，腾嚟腾去噶。 吓，讲唔讲嘢啊？讲唔讲下笑啊？大家八唔八卦，买下外卖咁样嗰啲噶。 咁啊，系会有外卖，就真系唔会买外卖嘅。因为点解？我哋嗰时商台嘅餐厅系超好食、 哦 啊。我仲记得嗰个油浸笋壳鱼啊。必点噶呢只系。 有啊。 系啊，佢哋唔点嗰个，我唔跟佢哋食噶。 系。 咁差唔多日日都喺嗰度报嘅。如果唔系咧，就落咗去下低嗰时，仲有一间叫醉龙角。 啊，系系冇咗啦。 半梯啊嘛。 喺中间个荒岛个位。 系啦，都系嗰度会系出没咯。食嘢嘅时候就咁。如果你话平时啊，平时如果我哋开完会咁，要 relax 嗰阵时咧，咪坐大啲咯。 有啲咁嘅事咩？ 点解咧？广播界咧嗰个年代，大家咁希望可以咧成为其中一份子，就系咁解。即系因为我哋 因为想坐大啲， 都系好开心嘅，即系唔使翻工咁样噶嘛。 坐大啲，即系未试过。 系啊，因为我都系喺嗰度学翻嚟嘅坐大啲。系啊，我又唔识打牌，又唔识坐大啲噶嘛，都系喺嗰度学翻嚟咯。但打牌佢哋就唔会喺公司打嘅，出边咧有时啲 会所嗰啲啊嘛。 唔係出去打呢啲，而係有一啲唱片公司佢哋搞咩食飯啊嗰陣時咧，會有啲打麻雀嘅 雀 局噶咁樣噶嘛。 阿飛哥嗰手牌咪就係咁樣練翻嚟咯。 總之就係喺嗰度學嘅呢啲嘢都咁啊，當係娛樂。你唔好話叫做賭。 赌博唔系嘅，玩嘅 系啦系啦，一种嘅 social 咁样啦， 系啦，唔好用赌嘅念头去咯，而系觉得你系玩嘅啫咁样咯。 哦，咁即系 不过要钱嘅玩的， 即系个氛围系氛围系 系 开心嘅， 氛围系好开心嘅，输咗钱都要嘅。 吓、啊，咁但系平时工作嘅工作氛围都系开心嘅。 工作系超开心 噶，因为啲人好叻啊！我见到你哋系咪个个都好有性格啊？ 咁啊系，你讲开又讲咧，我觉得商台嗰啲 DJ， 甚至系嗰啲 operator， 嗰啲控制员咧，全部都超有性格嘅。你知唔知有一个？我记得嗰时候有一个叫Michael， 咁我叫做米高噶嘛。我哋真系米高啦，大佬成6'3"，你仲高？米高啊！咁于是咧，我哋成日玩佢。有一次咧，我记得我哋商台嫁女啊，有一个咧我唔记得叫咩鹅咧。所以我哋叫鹅啦吓，阿鹅咧结婚咯，咁咪变成人鹅野鹅啦吓，咁佢结婚啦，咁我哋好开心去做姊妹啊咁样，咁即系我哋又要做节目，咁样去朝头早去到佢屋企，咁就有影相嗰啲噶嘛，咁啊叫 Michael， 喂帮手揸机啦，影下我哋啲美女团啦，即系咁样啦， 系， 你叫我噶吓，咁啊影咯，擦，咁啊影咗咯，跟住我哋网晒出嚟张相，由我哋个头以上。 佢、高得滞， 净系得个头。佢话我系唔会就你哋嘅， 咁有性格。阿米高， 好正啊，好正。 哦， 系啊 ，Michael。 所以个个都好有性格嘅， 好有性格。 其实嗰个年代嘅你，即系而家你谂翻嗰个年代嘅嗰啲光景，其实系好多开心嘅回忆。 系啊，系啊，系啊。我即系好想，即系我除咗我嘅中学时代咧，我系好中意。咁跟住因为我。跟住就已经系有一年gap 咗，然后跟住就读咗理工学院啦。 嗯， 嗰时仲未系大学。 嗯， 咁跟住就入咗商台咯。 嗯嗯， 咁商台之后我就去咗法国。 哦， 喺法国之后翻嚟咧，我就入翻 Hong Kong U 再读埋 Japanese Studies 啊。 哦， 系啊，同埋日读埋法文添咁样。 系 啊，同时 系啊。望翻转头 ，major 就系 Japanese， minor 就系。French 咁樣咯， 咁即係望翻轉頭，都係嗰段日子都係好開心嘅。 所以我其實真係好開心，我同埋我成日覺得上天咧，阿楊振耀成日講嘅，佢成日問我嗱嚟緊唔好吝嗇啦，你快啲話俾我聽，你拜邊個神嘅？ 拜邊個神？ 我嚇點解你咁問嘅？我冇拜神嘅喎，冇可能嘅，你一定係有真神眷顧。 哦 哦，系啊，阿杨生嘅咁讲， 杨真耀好好笑嘅，杨真耀 系 杨真耀最中意玩我，因为我系。suppose 喺佢心目中系好蠢嘅，咁我都系真系蠢嘅，我系慢慢锻炼翻聪明嘅啫。咁我好蠢，咁我有时咧同佢哋一齐去食饭啦。咁杨真耀咧就佢好中意坐喺我哋啲女仔隔篱，系咁啊坐喺隔篱啦。咁啊跟住就话：喂，嚟紧有菜啊，要唔要啊？哦，好啊，自己夹啦。 杨生好多呢啲， 佢好面嘅， 系好多呢啲嘢。 但我好中意佢， 佢好正，佢真系佢好聪明， 好 quick 嘅个人系。佢同埋 Brenda 真系冇得顶啊！所以咧嗰阵时咧有一个 program 月光光四人帮、我好想入嘅，但系当初我唔系嘅吓。当初入边嘅咧， 九哥 系啦、九哥啦，我哋叫 黄天鸿先生啦， 系啦，黄天鸿先生。咁跟住有阿杨振耀先生同埋陆叶薇小姐，仲有一个咧，可能你哋唔系咁熟，因为佢系幕后嘅多嘅，佢就叫刘焕君。 系， 咁佢而家改咗名，好似叫刘杰芬啊。 吓，诶，好似系啊，好似 唔知系咁上下啦。咁佢哋四个嘅，四个都系超级个脑啊，超级快嘅人嚟嘅。 嗯， 真系好快。我好中意，我自己好中意听，因为有时佢哋录音我都走埋去听咁样啦。咁跟住咧有一次阿柳仔。佢要做第二啲嘢啦，咁於是佢见，喂嚟紧咁中意日日嚟听录音都走嚟听，就要 你就入咗去， 系啊，咁佢哋话点解？因为佢哋四个太叻啊，四个太叮当码头咧，反而个火花唔够啊，佢话要入个蠢蠢地嘅，我后来先知原来佢哋点解拣我原因系咁，即系有得人踩啊 ，chemistry 喺度， 系啦，因为咧啲人中意护住嗰啲俾人踩嗰啲噶嘛，就想有呢一种咁嘅感觉， 系， 但嚟紧最正嘅地方系咧。就算你点样踩佢又好咩都好啦，佢都好开心咁去应对 啊！ 你唔记得我有一招绝招嘅咩？ 系咪？ 喂，听翻首歌先，嚟第三首啊！嚟紧系 第三首咧，系我好中意嘅一个女歌手 Linda Ronstadt， 就 Long Long Time。点解要拣呢一首歌？阵间翻嚟话你听。 Love will abide.In stride, sounds like good advice, but there's no one in my side, and time washes clean love's wounds unseen.And I think I'm gonna love you for a long, long time. Caught in my fears, thinking back the tears. 好，点解拣呢一首歌呢？ 因为就系咧，阿蛋做主持嗰个比赛嗰阵时候，我就系唱呢首歌攞咗冠军嘅。嗰阵时咧好开心嘅，佢哋话我系 Hong Kong Linda Ronstadt， 但系一啲都唔似嘅，因为我个声底同 Linda 系完全唔似嘅。系啊，我觉得我好有风格嘅啫。 好，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呼吁市民提供一个在葵涌失踪男子的消息。失踪男子黄友胜87岁，昨日上午离开位于丽景村的住所之后失踪，家人同日向警方报案。那个男子身高大约 1.6 米，体重大约55公斤，瘦身材，长面型，黄皮肤和速短白发。他最后露面的时候穿着深绿色的外套、黑色长裤、黑色鞋和深蓝色的冷帽。任何人如果有那个失踪男子的 的消息可以致电3661-1176-5239-7701，电邮同新界南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或者任何一间警署联络。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和郭凤仪、袁公仪等四个人会面，民建联予以强烈谴责，认为美方官员的恶劣行径充分反映他们在人权法治问题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民建联说，四个人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窜逃外地之后，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香港警方依法进行缉捕，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惯例，但是美方官员丢弃法治和道德底线，和通缉犯会面，严重干预中国内政，粗暴践踏法治精神。民建联议员陈勇同一批成员下午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请愿。民建联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又要求美方官员必须要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终止一切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法治的小动作。因为新冠疫情停办四年的贺岁杯将会在明日年初四再度上演，由香港明星队对世界明星队。世界明星队由17个传奇球星组成，包括巴西的李华道、西班牙的佩奥尔、戴卫韦纳、意大利的托迪。至于香港明星队的球员包括陈伟豪、陈少琪、山道士、李建和、欧伟伦等。赛事听日下午五点在香港大球场举行。世界明星队球员、前英格兰国家队门将戴卫詹士在记者会上说，参与贺岁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又承诺每个世界明星队球员都会落场。香港明星队球员、前港队前锋陈少琪说，球队准备得不错，今晚会早些休息，听日踢一场好比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各位听众大家好，小弟许晶同大家讲春。小个嗰阵时呢，就麻麻地呢个季节就觉得，哎，春天啊湿湿立立啦，又好慵懒咁样，真係麻麻地。依家人到中年就觉得春冇咩唔好啊，慵懒啲撇啲冇问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走啊，刘成！ 就欢迎张丽锦。Yeah! Yeah!你俾翻一下头先嗰啲笑声嚟听下先。 恭喜发财，利是斗来，斗你唔爱，十蚊就落袋。好正啊！而家冇人讲呢啲， 你快啲马笑先啦。嚟紧又听我支笛， 我直觉得系啲回忆翻晒嚟，因为当年我听心机就系呢啲声啊，真系。 有时咧，我系揿咗掣之后咧，删唔到啊。Brenda 成日话：，喂，你唔好。 我 冇人嚟緊笑啊！ 啱啦，你講 Brenda 咧，我就諗起咧，我其中有一個年代咧，我係好中意聽你做節目嘅，就係、是、我做緊跟車送貨嘅時候。咁、 啊、 你有個節目咧，你同 Brenda 同埋仲有一個人，我唔記得咗邊個啦。 係。 咁總之咧， 係咪月光光四人幫、啊？ 晏晝嘅晏晝喺 CR One 嘅，但當中咧就有個遊戲嘅，有個遊戲就咩咧？即係舉個例啊！呢個遊戲咧，呢、這個玩法而家咧，其實有另一啲嘅，即係你哋啲後輩咧，有用翻呢條橋嘅。好簡單，我哋嗰陣時用 Open Mic 錄音噶嘛，咁樣。咁好啦，而家講一段嘢咧，就叫做咧，今日咧張麗瑾咧就上嚟收下流程，同我哋嘻嘻哈哈。 嗯。 好，然後咧就將嗰條 Open Mic 反轉佢、 哦、 播翻出嚟。 睇你估唔估到佢讲乜嘢？ 然后你要再模仿翻嚟，而家就 return my time， 然之后再帮你录翻，跟住 又再反翻转条带，又再播翻出嚟。咁、嗯、呢、這个当时呢其实我哋作为听众。 係我嚟嘅咩？ 係你嚟㗎。 係我 同 Brenda 咩？ 係啊，仲係 CR1 嘅年代添啊，仲 要。CR1， 但係我 CR1 唔好同个 Brenda 㗎喎。 係 係呀 ,CR1 嗰陣时候我就係已经係入咗去叫香港呢分钟㗎嘛。係呀、啊、香港呢分钟嗰时候已经係跑出面嗰啲矛头。 即係好似嗰啲。 即係同阿钟志光佢哋。 係呀係呀。 即係城市追击嗰啲 friend 嚟㗎嘛，咪咦佢笑我哋。 我记得钟志光话我一个笑话，又系真系超级好笑，但又真系对唔住，真系我自己完全唔记得，系佢提佢话系我系咁，我真唔真噶，唔系啊嘛咁。嗰时咧俾人投诉噶嘛，出咗去，佢哋话睇见我去 shopping， 哦，咁系咪真系噶？ 我谂系经过啫嘛 ，shopping 咁应该唔系咯，因为有时你去有时会去一啲商场噶嘛，有啲访问有可能喺附近做，咁啊记错咗啦。但系话有一次咧，我就系啱喺附近，我啱经过咧火烛， 哦， 咁佢哋话喂嚟紧你系咪嗰头附近啊？你系咪系 shopping 啊？我唔系 shopping 啊，咁你系咪附近？我系啊，佢话嗰度有一个火烛，你去做啊，咁香港呢份做，我咪去做咯， 哦， 系啊，去做，跟住佢哋问我点啊点啊情况点啊，我个人咧搬咗出嚟啦。我睇落咧，应该系非洲人嚟 嘅，系啊，我记得呢单嘢，因为其实系烧，即系嗰啲烟熏黑咗， 唔系啊，个系啊，啲烟熏黑咗，同埋啲头发有少少卷咗咧，我以为系原来真系烧咗窿之后系咁嘅啲头发， 但你真系咁讲， 我真系咁 讲，又 live 出街， 又 live 出街，系系啊，我记得咧呢、這个系喺对面街咧，可以话系全为一时佳话噶嘛，大家成日都攞出嚟笑噶， 咁惨我真系我几。 你谂下香港呢分钟年代，我都未入电台，但我入到去嘅时候咧，间中佢哋会有阵时讲开啲往事，佢哋会攞翻其中一样嘢，十大里面其中一个就系呢一个啦。 其实我喺十大里面占咗五大。 啊，好嘢、啊，真系你又冇事噶、啊。如果我哋譬如讲呢啲，应该 你知啦、啊，你拜边个神嘅咧？ 所以佢哋咪问我系拜边个神噶咯？咁阿杨振耀佢咧个口头禅就系、是：张丽瑾系有真神眷顾噶，佢、 哦、 系。咩不侵话、 啊？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噶， 系 话咯，系、哦、我唔知点解佢。 咁你冇俾余生闹过噶？ 我冇、啊，我仲记得有一次佢好慷慨地想送嘢俾我，我就冇要到咯。 抵罪嚟咯！我覺得呢個真係抵。 唔係餘真真係好正嘅，因為咧有時咧嗰陣時咧嗱，而家我講咧，我成日話誒餘蠢經理，唔係餘真經理，佢鬧我嘅會笑，但係笑住嚟啦。跟住有一次咧，我喺個 lift 嗰度撞到佢喎，上去落去撞到佢，我就話啊餘總經理，你個皮帶好靚，佢喺度除喎。我做咩啊？出嚟送俾我，唔使啦，条腰唔啱。 哇！你仲要咁讲添啊？ 佢呃我嘅啫，系不过佢真系 你应该话，你部车好靓啊，咁样嚟攞嚟咧，咁样。 其实佢系一个好爽快嘅人嚟， 系 佢要佢都有闹我嘅，不过就两句闹完就走噶啦，系、 哦、 啊，即系话你小心啲啊你。 啊！ 小心啊你！ 即系唔好乱讲嘢嗰啲咁啊，唔好讲错嘢。 我唔系想乱讲嘢，而系因为有时我唔知道原来咁样讲系唔得 嘅，我好戆居嗰啲人嚟。 系，但系咧，阿黎景嗰种童真咧，其实 好劲啊！真系， 家都仲系嗰下嘢得意， 真系嗰下难顶啊！真系，佢哋都顶我唔顺噶啦，已经。 系咁啊！嗱，我哋咧即系讲咗好多以前嘅岁月，我听翻你哋都啊，如果我哋嗰个年代 好开心 能够有幸可以，唔好话加入啦，即系喺门口听下你哋讲嘢啊，听下你哋呢啲笑话，其实我做听众应该好开心。 同埋咧，我觉得嗰个年代好多嘅即系咪前嘅嗰班咧，最前线嗰班人，佢哋全部都有各自自己嘅性格， 系 好鲜明噶。即系嗱，嗰样嘢又唔系特登扮出嚟，因为你扮你冇得扮，好似嚟紧嗰种癫啊，或者嗰种童真啊嗰啲。 你真 系 好啊，勤，你完全讲得出嗰个重点嚟啊！即系因为佢哋讲，哎呀，由佢啦，佢癫噶，咁就原谅咗我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原来就系全靠，因为佢哋觉得我系癫嘅，即系唔能够用正常嘅人嘅谂法去谂佢咁样咯。我觉得系咯，佢哋都体谅到我呢一点咯，冇办法啊，真系天生嘅。 因为其实嗰个年代好多嘢都质素很高，因为啲前辈嘅水准好高，的而且确系嘅。咁 可能因为我爸爸啦，因为我爸爸叫张交叉财咁样啦，个财咧，财系才能嘅财啦。咁我有一个财哥嗰啲叫我爸爸做，咁我固然系财女啦嘛。阿财个女仲唔系财女， 喂，其实 一直冇得顶啊，真系，所以完全系又系百毒不侵啊，凭住呢个花名。 因为呢啲咧嚟紧嘅呢啲反应咧，其实即系你嬲佢唔落咯，我只能够咁讲。 佢哋会笑我嘅， 系咯， 即系会教训我嘅，因为谂住我会改，点知原来我几廿年都冇改到，我谂佢哋都好失望，然后就闹，可能佢哋而家闹紧，咁搞错我个张丽锦，竟然将佢以前啲衰嘢讲出嚟，影衰。会唔会噶？ 但 系咁，我好惊。 即系咧，其实如果即系嚟紧呢种性格嘅人咧，你摆新年咧，即系又爱又恨噶。即 系 你可能你会令到大家好 happy， 但系你有时唔小心又讲咗应该讲嘅嘢。 就一就一，所以你特登二初三揾我都有原因。讲错就算啦咁。 以前做电台啲农历年系点过啊？ 农历年嗰时候咧，我记得电台嗰阵时咧，好清闲嘅，因为啲人已经放晒假去咗玩，冇录咗音去播。 哦，系咩？哦，有啲咁嘅事嘅咩？ 唔系， 有录音嘅咩？哦，我问下啫。 好少可嘅。 喂，都系秉承以前啲优良传统嘅。 唔系，我哋系就啲嘉宾啊，最主要系，因为啲嘉宾要登台噶嘛， 系 咪？ 系 啊，又 系要 keep 住广播噶嘛，系咪？ 系啊，所以我哋电台又好精，佢就会整一个咧咩。 徐积龙凤配， 冇错啦， 原点鸳鸯谱， 冇错啦，就揾啲歌星咧，佢哋咧沟连啲歌嚟唱啊，咁样咯。咁我哋佢有佢嘅 artist 啦，咁我哋电台嗰啲DJ 啊，咁就去访问下佢哋啦，跟住然后讲佢唱下呢只歌嘅感受啊，咁然后就播嗰只歌，咁新年嗰时好似日本嗰个红白歌唱大赛咁咯，都几好玩 嘅 真系。 哎呦，其实咧，因为呢一个环节咧，令我系嗰阵时系成日追住听嘅，因为点解咧？ 几个钟嘅要， 因为 先播到晚， 冇错，有好多歌。譬如嗰陣時好 hit 嘅，舉個例，譬如 Beyond 唱翻為了你為了我，即係舉個例，或者係張學友就唱氣就嗰啲日子，咁呢啲其實都係喺嗰個年代大家交換歌唱，咁即係 fans 就會諗啊，係呢首歌邊個唱啊？邊個唱？難得有情人咧，哦，可能係俾咗李慧敏唱，咁大家就會覺得，哎呀，有個好大嘅新鮮感喺度。而嗰個時候，以我哋嘅能力係做唔到呢樣嘢噶嘛，我只能夠係你哋有呢個能力可以去安排到啲人，大家兜亂嚟唱啲歌， 又肯先得嘅要 係啊， 因為都有啲壓力嘅對於歌星嚟講，即係我站喺佢哋立場，即係如果我譬如我要我唱。Beyond 啲歌，可能我就未必能够即系 manage 到嗰个咁嘅感觉啦。佢要 rock rock 地噶嘛，系嘛？咁当然咧就可以试下，即系有一种另外，你咪唱另外一个味道出嚟咯。咁都系一种嘅挑战啦，对于歌星嚟讲，所以都唔会话唔睬你，多数都肯做同埋肯嚟玩咯，系啊，都开心嘅。咁除此之外咧，真系我记得，因为我嗰阵时我男朋友即系而家老公啦，佢就住喺广播度嘅。咁嗰阵时咧，我就好记得喺商台如果过年嗰阵时候咧，我仲觉得切翻去即系打麻雀啊嗰啲嘅。 系吓， 又嚟学坏咗啦！自从识咗之后， 因为我要蹬嗰个我未来老爷嘅脚咁样。 哦，要做噶，家嫂要做呢啲嘢。 咁要做蹬脚嗰啲咯，系啊，所以专系做呢啲嘢，因为俾钱啊嘛，你可以 系，呕嘢啦， 系咪唔使借出，唔使借出， 呢啲家嫂 冇得顶啊，真系。 哦，所以嗰阵时嘅，就算喺电台过年咧，都系相对地清闲。 但系气氛系好嘅， 气氛好嘅，因为一到其实过咗年初三之后咧，已经差唔多翻齐嚟咧，啲人咧，即系 office 啲人都翻晒嚟咧，咁就开始派利是啊。我仲记得咧， 洗楼嗰单嘢真系不得了啊！ 系啊， 喺电台洗楼系好开心嘅。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咧，阿蒲姐咧， 去澳蒲姐系啦，姐妹。 佢都有派利是俾我嘅，好 系啊！一位即系电堂级嘅报新闻嘅前辈， 真系新闻报道员啊！ 系冇错啦，系啦， 系啊！ 大彪请大英 英立 格， 系啊， 系够级够准又够格， 系啊系啊系啊！好叻阿勤， 真 系好叻， 唔系因为我屋企系听对面街噶嘛， 系啊 系啊，咁所以同埋系阿蒲姐自己讲噶嘛，有啲嘢 系啊 系啊， 同埋佢报嗰啲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得好好听噶， 系啊，佢把声好好有安全感啊， 系。 就算打風都覺得好安全嘅，出街啦。 系啦，今日咧我一定要播呢一首歌咧，要招呼下张丽瑾小姐嘅，因为咧即系我系因为呢首歌咧，对于佢咧就系另眼相看嘅。 哦，系啊，咁系咪 say sorry 咁？ 冇错啦， 系啊， 我好想播呢一首，叫雪句对不起。 唔系讲多少少先，丽瑾，我真系觉得咧呢首歌你令到我哋系开咗个新嘅，对于你啊。那個印象是完全是開了一道新的門，因為沒有人想過張麗瑾會是這樣。 是我告訴你，你如果播歌之前，其實呢這隻歌也有一點故事的，回來講給你聽。 好啊。 絕望造就悲傷的火，滲透我心。獨讓落寞孤單演出，這一曲亂歌。路上风中翻飞，你我会照片。旧日浪漫刺心一颗，以往的记忆破碎。此刻的一切完全失去预计，何时何日你又活过来找我？问我问我有。 呢首歌咧，我係咧即係嚇一嚇嘅。當時係，我記得咧當時嘅商台咧，好似玩咗個遊戲，就係俾大家估呢首歌係邊個唱，即係聽眾估啊。 當時我估陳潔玲啊嘛， 冇錯啦，好多人以為係陳潔玲。 我而家聽翻呢個幾分潮， 係咪啊？ 有幾分咋嚇？ 但我又覺得冇 師傅咁， 好似唔係完全係。咁跟住先，原來嗰個係張麗瑾嚟嘅。 因為能夠唱得到 rock 味嘅咧，你數啊，陳潔玲、杜麗莎。真系差唔多完畢嗰個圈，除仲有梅艷芳啦，當然後期就梗係有、嗯啊。我覺得真係冇嘅喎。係啊，所以如果我能夠可以俾佢哋話係陳潔玲，我係好光榮咯。我覺得係。 係啊。咁有咩故事啊？呢首歌？ 因為嗱，當其實係咁嘅。其實呢隻歌之前咧，佢 plug 緊嗰只咪留給最愛的你話。係。咁我錄完呢一首歌之後，佢哋驚為癲人啦。咁就嚇張麗瑾真係癲嘅喎，呢啲歌佢唱得咁好嘅。 其實呢首歌真係好好聽，麗瑾唱得好好。 我都頂唔順，我話係咩？我真係求其咁唱，我咧好少唱中文歌，仲咁樣話。我多數唱英文歌叻，日文歌都唔錯，中文歌最差咁樣咯。咁佢哋話好，跟住就打蛇隨棍上喎。不如你揀多首唱啊，阿女，即係阿瑞咁樣講嘅嗰陣時，係啊，咁我就哦係啊，係咪真係俾我自己揀㗎？佢話係啊，你有冇啲想改編嘅歌曲？咁嗰時最中意抽日文歌嘅啦嘛，咁我就抽咗我好中意呢一個嘅，即係佢唱嗰啲 係咪杏里啊 ？No， 係邊個？ 佢叫做奔田麻里，佢嚟过香港嘅都，我好中意佢把聲，又係真係超級靚。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抄翻佢啲歌聽，好 rock。佢 rock 得嚟咧，好听，系啊，好中意。咁我就拣咗佢呢一首歌。 你自己拣噶？ 我自己拣， 咁好嘅。 跟住我仲填埋词，因为真系太中意只歌啦。咁佢只歌有少少嗰啲 R&B， 有少怨地咁啦吓。咁就我就填咗一啲词咧，就系点解佢哋会笑咧？就系话嗰咩 Please go away， 系 Please go away 咁样啦。咁就其实真系话。当一个感情去到唔能够再好嗰阵时候咧，其实就系分开啦。咁、分开本来都系好事嚟嘅，但系咧你分开之后咧，可能嗰个 南方啦，呢、這個古仔裏邊，佢又想又可能佢喺出面試過唔中意啦，咁翻翻嚟又想揾你，咁嗰陣時個女仔就話：哦，唔該你走啦，唔好再搞我，係、唔會再。 所以就 please go away 啦。 嗰、那個 please 係啊， 咁啊即係佢 喉嚨有擦音嘅， 係啊 ，please 係啦、啊，最緊要就 sorry 啊 ，sorry， 即係我唔會再接受啦，即係咁樣。 我記得咧 ，TVB 係有拍 MV 啊，有喺個山頭度掹草啊，係 啊， 啊屌，著住牛仔褸，黑超。 咩黑色个咧？唔系牛仔褛，皮褛嚟， 皮褛嚟， 皮褛 嚟， 黑超系啦， 黑超啦，系啊，啲黑超问我老即系而家老公借噶嘛， 系咩？哇，真系惨， 即系 Tom Cruise 嗰啲即系 Ray 低嘅 friend 嚟噶嘛， 系啊系， 系啊系 Ray 低啦， 头上面行上去咁， 系啊系啊， 因为点解我记得呢个 MV 咧？就因为你哋啲前辈 DJ 好神秘嘅，即系啊，究竟张丽系咩样咧？周美欣系咩样咧？胡启荣系咩样咧？ 好肥噶嗰阵时我块面， 唔系，我觉得 系咩？因为咧，我后屘睇翻咧，笑到我死，都几好笑嘅。阿钟志光有一次佢 WhatsApp 咗一扎相俾我，佢话有一年咧，唔知无线有转播，我直做趣剧噶，我唔知扮嗰啲香港小姐着晒旗袍，我真系完全冇印象，唔知点解。不过佢认咗就，哇，好似面包咁嘅个面。后屘我谂，哦，嗰阵时原来我未剥嗰两只牙嗰阵时候咧，块面系超肥。 哦， 你知唔知后屘其实剥咗嗰两只牙，唔系因为剥咗两只牙令我瘦，而系因为剥咗嗰两只牙食唔到嘢啊，最惨就系，所以个人就真系超瘦。呢两只咯，呢两只，你知唔知本来剥呢两只牙系牙医话，你想箍牙，因为我嗰阵时话啦，我有千金难买嘅假哨牙，咁杨振耀就话：，哇，你真系好谦虚，咁都话假，因为激死嘅啫。但我谂咧，佢激完你之后咧，你系唔会嬲佢嘅，你就只会笑，因为实在讲得嚟出嚟系好好笑， 冇错， 系啊。咁我就咁碎好啦，我系箍佢啦咁样。咁因为佢其实好 minor， 咁个牙医就系话，其实你削，即系佢要搵个锯下啲牙，每一只。佢话你咧个人咧就系细 size， 但系你啲牙咧大 size， 所以你要整细啲牙，然后就你下低，哇！你有搞错，你下低啲智慧齿生到出街嘅，唔够位生。咁于是佢就话掹前面呢个两只嘅，唔知叫咩齿啦吓。咁啊掹咗两只，哇！掹完之后我病咗两个礼拜咯， 哎呀， 发烧。 系， 因为可能因为同时间掹两只，我而家你问我，我一啲都唔敢再去掹牙咯。自从嗰次之后，系但系真系瘦咗好多咯，成收到。我觉得而家唔见到嗰两个窿噶，我跟住佢叫我箍牙，我箍咗一个礼拜就放弃咗啦，即系对唔住嗰9000蚊嗰阵时， 哇，9000蚊都系嘢嚟嘅嗰个年代， 嗰个年代好多钱啊， 系啊， 9000蚊，因为点解咧？我箍咗一个礼拜，每一日个头痛到爆炸，我唔能够再忍受，系、虽然佢系嗰啲 retainer 嚟嘅咋，你淨係夜晚箍，但我夜晚箍咗咪瞓唔到觉咯，因为头痛啊嘛。 冇事啊，而家几好睇啊！ 唔系佢走咗位啊，系啊，佢啲牙，因为你拔咗两条啦，咁啊窿有两个窿喺度，咁我啲智慧齿咪开始喐咯，系啊， 拉埋。 所以你连呢边嘅 jaw line 都系变咗噶，因为我发觉系佢系即系嗰个智慧齿系弹翻上啲嚟咯，因为智慧齿咧佢唔喺我啲牙嗰度嘅，佢喺个街嗰度噶嘛，咁而家就慢慢熬翻上嚟，但系都熬唔晒，因为佢话我啲牙。实在太大只 哦， 所以冇办法啦。 系咁啊，唔紧要啦，过去啦呢啲。 但系好睇咗，块面个轮廓好睇咗，即系而家好睇。因为如果而家啲人成日话啊，你好有气质，我心谂有冇搞错？从来冇谂过自己有气质，傻。 嗱，所以话呢啲前辈几劲嘅，基本上我最初谂住，不如搵佢上嚟一个钟。 系啊，我哋 happy 咗个半钟， 系我 happy 咗个半钟， 咁快噶啦， 系啊，仲系初三都好似讲唔够咁样啊，系， 系咯，下次有机会咯，唯有咁啦。 喂，咁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啦，讲下你今年嘅 两分钟， 即系今年新年，大约你嘅习俗点过咧？大约吓， 其实新年嘅习俗咧，就首先咧就系我讲我爸爸嗰个年代得唔得？我爸爸嗰时咧，佢就最中意系12点嗰时咧出去买金咯，唔系买吉，系啦，佢就会左右。左右傍住两盆吉翻嚟，咁然后就搵啲红纸包啊咁啊，妈咪就预备全盒咯。喺呢个，然后去到三点先至派埋嗰个叫压岁钱俾我哋先去瞓觉。 哦， 我哋会等佢哋呢啲咯。 系 啊， 你而家咧？而家咧， 其实我之前都有噶，我都好注重噶，我会行花市咯。 哦， 系啊，好逼我都会去行。 我都觉得系应该要去感受一下， 系唔系都要买一两扎花或者两盆啲细啲，都会 收下啲灵气。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一种好似跟随咗爸爸妈妈嘅习俗咁样咯，会继续承传落去咁样咯。 系 吓，买啲花啊，买啲吉 金桔啦咁嗰啲啦，咁然後就跟住就整全盒啊咁。 有冇俾啲壓歲錢？ 有啊， 小朋友咁樣樣噶都 有。有，我老公俾咯。 哦。 咁系咯，就系咁啦。 咁你整唔整啲贺年食品嗰啲噶？你自己？ 我自己唔整嘅，系啊。但我好中意食嘅，尤其是嗰啲芋虾咯。系啊，我个个亲戚佢哋整亲都知道我中意食咧，就留俾我，所以我唔使自己整咯。 哦， 系啊，好开心嘅。 系，我哋都好开心啊。今个 系啊，我觉得好似收到一份大礼咁啊，因为真系好少有机会咁样倾翻。 喂，得闲上嚟坐啊，我哋呢度 OK 噶。 好啊，几多钱啊？有得。唔系啊，我俾翻啊。 咁好。喂，我哋多谢张丽锦， 多谢晒你。 临尾播呢首歌，你介绍埋啦。 吓，临尾播呢首歌， 你叫咩啫？播咩歌啊？ 系播嗰只叫做《天不再空》啊，应该系。 系。 我本来想介绍下呢只歌嘅。 你介绍埋啦。 呢其实佢都系讲感情嘅，但系咧有少少咧一种嘅环保嘅概念嚟嘅，即系好似话天唔再空啊，因为点解咧？好一个 pollution 啊，个污染咯，即系污染令到个天空已经唔能够好清净，好似以前嘅天、以前嘅海、以前嘅水咁样。所以我系希望啲人一路听呢个歌，去纯粹，譬如你嘅感情嘅活动之外咧，都去谂下环保嗰样嘢都好重要。 多谢丽锦啊！ 多谢丽锦， 多谢丽锦， 两个啊，阿勤多谢你 ，Benny 多谢你，多谢你， 系新年快乐啊！ 大家咁啊， 我哋下次见到啊，拜拜，再丽锦，拜 拜。 The ocean so calm, the breeze so gentle, and people care for one another.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not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天不再空，谁令爱意变心痛？风不再清，扑面只得惊。无奈爱已飞海，没有水花可赠送，道别是碎好梦，淋着冷雨觉冰冻。You know, without you, I can't do nothing. 天不再空，无力再向你指控，心不再安，有话讲都不会懂。难道爱已飞过，没有知音可伴我？段段情有波动，谁用恶意去操纵？咏叹风不再清，天空小说欠感动。再展笑脸容，永叹天不再空，只好一再说珍重。在我心满悲哀，无力再向你指控。It was once a beautiful world, the sky so blue, the ocean so calm, the breeze so gentle, and people care.天不再空，无力再向你指控，心不再安，有话讲都不会懂。难道爱已飞过，没有知音可伴我？段段情有波动，谁用恶意去操纵？咏叹风不再清，天空小说海已飞海，无力再展笑脸容，咏叹天不再空，只好一再说珍重，在我心。